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丽华丽华，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聊了风流才子纪晓岚的爱情故事，那可算是缠绵悱恻呀。不过纪晓岚即便再才华横溢，他也不是神仙，和普通人一样，他也有七情六欲。所以说只要是普通人就都会犯错误，纪晓岚也一样。今儿个咱们要讲的故事，就是纪晓岚因为一念之差给自己招来的祸端。一杆烟袋锅子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说话光豆闷子，出言绝没面子，才高可编四库，机智会解难题，乾隆见了开心，和珅御肘憋气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纪晓岚趣闻之遭祸事被贬新疆。这天一上朝，和珅就向乾隆揭发了一件贪污案。您肯定听着奇怪，和珅要说贪污，那可是老祖宗级别的，自己可没少贪，怎么这回揭发别人了？咱都知道，和珅因为学问比不过纪晓岚，经常被纪晓岚取笑，他这心里头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报复纪晓岚。这回和珅弹劾的贪污犯不是别人，正是纪晓岚的亲家，前任两淮盐运使卢建曾。这卢建曾是康熙年的进士，到了乾隆当皇上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了。卢建曾这人开朗豁达，喜欢结交天下的名士。不光这样，他还慷慨大方，经常仗义疏财，帮助那些落魄的文人。纪晓岚入朝为官以后，和这卢建曾一见，两个人是相见恨晚。纪晓岚这人有一毛病，喜欢谁呀，就和谁走得特别近，掏心窝子那种。这不，一高兴，就把自己的二闺女嫁给了卢建曾的孙子，俩人成了亲家。不过您说这是什么辈分啊？这卢建曾比纪晓岚大，5年前就告老还乡了，回到山东老家过起了逍遥日子。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人不能太招摇。纪晓岚和卢建曾是铁哥们，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儿了。这回和珅就是瞅准了纪晓岚不会袖手旁观，才下定决心把卢建曾给拖下水。这一天一上朝，和珅就拿着奏折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万岁爷，臣要告前任两淮盐运使卢建曾，他在任期间贪赃枉法，营私舞弊，勒索当地盐商大量钱财，请万岁爷您一定要明察，严惩贪官呐。乾隆接过奏折一看，呵，这上边写的还真全，卢建曾贪污的数目 写得清清楚楚。不过看到这儿，乾隆心里倒是挺纳闷的，卢建曾的为人不至于呀，可这白纸黑字的写的是有鼻子有眼儿，看来我得亲自去趟山东查查。乾隆的旨意一下，纪晓岚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心说这下麻烦可大了。乾隆要彻查卢建曾，一下子愁坏了纪晓岚。可要是卢建曾是清白的，纪晓岚又何必这么着急呢？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要说这里边啊，还真有猫腻。早先卢建曾担任两淮盐运使的时候，确实挪用过公款。卢建曾是个文人，到了扬州以后，他瞧见修好的虹桥非常雄伟，就找了一帮文人墨客，天天在那吟诗作对，足足做了300多首。这么大的一个诗会，开销可不少啊，光靠卢建曾那点俸禄不够使的。结果卢建曾一着急，就挪用了收上来的盐税。后来卢建曾手里富裕点了，就想把这钱还上。可他翻账的时候这么一看，好家伙，前几任盐运使的账到现在还空着呢，那我干嘛着急还呢？虱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啊，再说那几个人也没出事儿啊。结果这老先生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。可谁知道事隔5年之后，和珅在这儿等着呢，这可真让他措手不及呀。卢建曾出事儿了，纪晓岚心里可犯愁了，一边是自己的亲家，一边是国法，为官这么多年，纪晓岚一直把清正廉洁奉公守法挂在嘴边，难道这回因为是家里人就能徇私枉法吗？不过转念一想，卢建曾挪用公款是不对，可他也是一时糊涂啊，如果这回他真出事儿了，那我们家也得被牵连进去，我这一分钱没见着，我冤不冤呢？不行，我得赶紧通知卢建曾，让他把账给补上，把证据毁了。纪晓岚主意刚想好了，可是新问题又来了，我怎么告诉他呀？派人去一趟太扎眼了，写书信，这白纸黑字的落到别人手里就是证据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纪晓岚心里正盘算呢，这时候他的一个小妾端着茶就走进屋来。老爷，您想什么呢？一直发呆，先喝口茶吧。说着把茶杯递到了纪晓岚的面前，纪晓岚接过茶杯，心不在焉地喝了一口。这茶叶是哪儿来的？老爷您忘了，茶叶还是亲家公卢老爷给送来的，当时他给您出了一个哑谜，要您猜猜是什么意思，您可是猜了好久呢。话一说完，纪晓岚一拍大腿，有办法了，美人啊，你可是帮我解决了大难题呀。纪晓岚想出了一个妙计，既不用派人报信，也不用动手写信，就能把消息告诉卢建曾。他这到底是什么妙计呢？纪晓岚吩咐手下人从厨房拿了一些盐和茶叶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空信封里，用浆糊一封，里里外外没写一个字儿。纪晓岚拿着信封来到劳力市场，找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，把信封递给他，还嘱咐把这个信封要交到山东的卢建曾卢老爷手里，就说呀，一个姓纪的给他出了一道哑谜，你记住了，千万要亲手交给卢大人。还告诉这小伙子，这一路上你的食宿吃喝本老爷全包了，另外这锭银子是给你的好处费。小伙子一看 这一趟活就能赚一锭银子。当时拍着胸口，老爷您放心，包在小的身上。事情交代完毕，纪晓岚这才放下心来。话说这卢建增接到信封以后，打开一看，里边是一堆茶叶一堆盐，然后是里里外外的找，一个字儿也没有，就问了，让你送信来的老爷捎了什么口信给我吗？那位老爷说了，是给您出了一个哑谜。哦，对了，那位老爷姓纪。卢建增一听，心里就明白了七八成。瞧见这些盐和茶叶，还有这空空的信封，回屋之后，卢建增猛地一拍脑门，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哑谜的意思就是，盐案亏空，茶封啊。一定是纪晓岚在提醒我，皇上要查盐税的案子了。卢建增真是吓了一身冷汗，赶紧凑钱补窟窿，又把旧账本给毁了，然后做了一个新账本，这下可是万无一失了。果然没过几天，和珅就带着人来查了。不过这会儿罪证早被卢建增给毁尸灭迹了，和珅是一点都没查出来，一肚子纳闷，就回京复命去了。和珅回到北京城，心里越想越不对劲儿。卢建增贪污，情报确切呀，怎么我到了什么都没查出来呢？这里边肯定有文章。和珅心里隐隐觉得八成是纪晓岚捣的鬼。这一天下朝之后，一般文武大臣刚走到大殿门口，就看见一群麻雀从头上飞过，叽叽喳喳的。这帮大臣里有一个想起哄的，就来到纪大人面前，纪大人呐，您一直是皇上眼里最有才的人，看见这些麻雀，您就不想作诗一首以助雅兴吗？和珅一看有人起哄，也凑上去了。是啊，纪大人，能跟您这学问比的人，在咱们大清国可算是凤毛麟角啊，您不会被一群麻雀给难住吧？纪晓岚心说，呵，和谐伙嘞，给我难堪是吧？我纪晓岚可不会认怂。他看着那群麻雀，捋了捋胡子，抽了一口烟袋锅子，慢慢悠悠地吟道，一窝一窝又一窝，十窝八窝千百窝，十进皇家无限速，凤凰何少雀何多。纪晓岚这首诗明摆着是骂和珅这帮人的，都是一窝麻雀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白吃俸禄，却是一肚子草包，不给朝廷办实事。和珅一下就听出来了，心里琢磨，好个纪晓岚呐，你又在骂我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跟你计较，等我查出卢建增的案子再找你算账，到时候我看你还有没有心情吟诗作对。和珅打定主意要追查卢建增的事儿，他派手下人在卢建增家里蹲点儿，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，卢建增万万没想到，就是因为他府上的一个家丁坏了他的大事儿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要么说凡事一定要谨慎呢。卢建增一个不小心，就让和珅派来的人抓住了把柄。卢建增的家丁里边有一个叫牛二的人，这个人平时在门房，没什么事儿做，每月工钱也不多。可牛二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主，而且不但懒，还经常去赌场，自己赚的那点钱全输了。这天牛二从赌场回来是垂头丧气，不光是把刚发的月钱输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牛二心里正盘算着这个月怎么过呢，突然被路上的一个人给拦住了。呀，这不是卢大人家里的牛二爷吗？ 垂头丧气的，这是怎么了？牛二抬头一看，不认识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叫牛二啊？哎呀，卢大人府上的人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您今儿个这是怎么了？牛二一听这人这么说，就也没多想，开口就抱怨：“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儿运气不好，把银子全输了。牛二爷，您要是手头紧，我这儿倒是有闲钱，您先拿着花去。”说完，这个人把一包银子塞在了牛二手里。牛二当时就愣住了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素不相识的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一边说一边往外推。牛二爷，您这就见外了。您以前不认识我，打今儿起不就认识了吗？我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想结交一下卢大人府上的人，您就赏个脸。说完，这人又把银子塞给了牛二。牛二拿着银子在手里一掂，嘿，还真不少。既然有人送，我这儿又缺钱，不拿白不拿，谁跟银子有仇啊？说着，牛二就把银子揣怀里了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不过这钱我估计我是不能白拿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。牛二爷果然豪爽，那我可就直说了，您府上最近来过外地人没有？这个我想想啊，哦，哎，对了，半个月前从京城来过一个，说是找我们家老爷的，送个什么信封之类的。哦，那这个人您认识吗？我哪认识去啊，不过听说是老爷的亲家纪晓岚派来的。那您知道这信封里写的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听说是个哑谜。哎，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嗨，没什么，我在京城的舅妈跟我说呀，他儿子也就是我大表哥前几天找不着了，听说是来山东了，我舅妈让我过来打听打听。我听说卢大人家里前两天来了个京城的人，就想问问是不是我大表哥。哎呀，那这人呢估计不是你大表哥。牛二被这人绕来绕去的早就晕了，也没觉得这人有什么不对劲儿，就拿着银子回家了。谁成想这人就是和珅派来的奸细，他一直观察牛二，这回用银子套出了纪晓岚曾经派人来过，赶紧就回了京城，向和珅汇报去了。和珅拿着手下人送来的密报，心里这叫一个美呀！纪晓岚，我明天就到万岁爷那儿参你一班，甭管你有多大能耐，也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和珅连夜写了封奏折，说纪晓岚徇私枉法给卢建曾送信儿，包庇罪犯。乾隆一看心里就犯嘀咕了，和珅跟纪晓岚不对付我知道，可是和珅也不至于没完没了的栽赃陷害，难道这里面真的有事儿？这古代的帝王啊，都跟有家传病似的，全有疑心病。您想啊，这么大的江山他管着，这么大的风险他担着，这要是一时走眼了，弄一个祸国殃民的主在身边，他担待不起呀。要是赶上这人在不听他的话，在眼皮子底下糊弄他，乾隆这不成傻子了吗？看来呀，这事儿不管是真是假，我得把纪晓岚叫来问问。于是这天刚下朝，纪晓岚就被乾隆叫到了书房。纪爱卿啊，朕想问问你，你说是国事重要呢，还是家事重要呢？纪晓岚一听，不好，皇上不会是看出破绽了吧？回万岁爷，国事关乎社稷安危，当然是国事重要了。那如果是你纪晓岚的家人犯了罪，你会包庇他吗？还是会大义灭亲呢？纪晓岚一听，完了，这回甭问了，皇上肯定知道自己送信的事儿了，扑通一声跪下来：“万岁爷，臣断不能徇私枉法。”说得好，那你亲家卢建曾的事儿，你怎么看呢？回万岁爷， 臣万死啊。 乾隆一听更糊涂了，赶紧让纪晓岚接着说， 臣给卢建曾传过消息，让他谨慎处事。 乾隆一听，闹了半天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啊，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。 好你个纪晓岚呐，你竟敢徇私枉法。万岁，臣是给卢建曾捎过信儿，但是臣也只是被一点私心左右，并没有其他的念头啊。这卢建曾是犯了贪污之罪，可他在任期间也有很多功劳啊，希望万岁可以从轻发落，请万岁体谅臣对亲人的一片怜惜之心呐。 乾隆看纪晓岚说的这么恳切，这心也就跟着软了下来。毕竟卢建曾功大于过，纪晓岚朕看在卢建曾多次立功还有你的面子上，就从轻发落他。不过你给朝廷罪犯通风报信儿，犯了欺君之罪，本当问斩。朕念你侍驾多年，我从轻处置你，发配新疆吧。说完一甩袖子走了。纪晓岚趴在地上真是百感交集呀，这件事说到底是他的不对，要受罚也就认了，可是一想到要去新疆服役，远离亲人故土，他这心里又委屈。哎，也罢，谁让我纪晓岚徇私枉法呢，罪有应得呀。可让纪晓岚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踏上前往新疆的途中，卢建曾已经死在了狱中，卢家上上下下20来口全被出斩了。当然纪晓岚的二女儿也没躲过，纪晓岚一辈子聪明，反倒是这次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而卢建曾呢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